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说说有关婚恋交友诈骗的相关的案件。我们在周一的节目当中啊，请到高曼杰法官呢，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婚恋交友诈骗的案件。那除了我们在周一节目当中为大家讲的典型案件之外，还有怎样的情况发生？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继续为大家邀请到高曼杰，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20号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从今年的11月1号起呢，正式的施行。这部法律专门充分回应了社会的关切，为破解个人信息保护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了个人信息处理和跨境提供的规则、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等内容。法律明确规定，任何组织、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的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的个人信息。本栏目呢，将在近期的节目当中邀请到法律专家，为大家具体解读《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据新华社电，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呢上午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呢，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据新华社电，昨天上午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法律援助法从明年的1月1号起正式的施行。这部法律明确，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负有依法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英雄烈士的近亲属为维护英雄烈士的人格权益，当事人因为见义勇为、主张相关民事权益等情形申请法律援助的，不受经济困难条件的限制。鼓励和支持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律援助志愿者在法律服务资源相对短缺的地区提供法律援助。昨天，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通过远程视频对上诉人李凤平故意杀人盗窃一案进行了2审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1审的死刑判决，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去年9月24号，广西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1审开庭审理了被告人李凤平故意杀人盗窃一案。公诉机关指控，女护士李凤平因为情感债务问题与被害人罗医生发生争执之后，趁罗医生酒后熟睡之机将其杀害，之后秘密窃取被害人的财物，数额巨大，依法应该以故意杀人罪、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8月20号，湖北荆门市纪委通报一起落实小区封闭管理措施不严的案例。海纳嘉城小区在8月7号到11号封闭管理期间，没有严格落实小区封闭管理相关规定，出现多名无证人员出入小区，卡口有时候没有人员在岗，出入情况没有严格登记等问题。8月16号，该小区确诊了2例新冠肺炎病例，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针对上述问题，荆门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对相关责任人给予党内的警告处分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婚恋交友的典型案件。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 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前两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助理高曼杰，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在不久之前海淀区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所通报的几起典型的婚恋交友诈骗的案件。那么在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们只是跟大家介绍了两起哈。那么除此之外，除了这两起之外，还有哪些典型的案件要通过这样的案子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请到高曼杰跟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来说一说。高曼杰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请到您呢继续跟大家说说婚恋交友诈骗的典型案件哈。那么今天您首先跟大家介绍一起就是使用女朋友的微信号啊来实施诈骗的这么一个案子哈。 本案的被告人呢叫张某。张某呢他是一名男性，在2019年1月到2020年7月之间呢，他就想通过这个使用他女朋友微信号的方式来实施诈骗。因为他本身的这个男性身份呢，所以他要借助他女朋友这个微信的这个外表，然后来冒充女性诈骗男性的被害人。所以说呢，他就借用马某的微信号冒充马某与被害人吴先生取得了联系。 这个马某就是他的女朋友。 是的。 是吧？ 他跟吴先生取得联系之后呢，谎称自己可以跟吴先生处男女朋友，然后继而呢跟他在网上建立了这种男女朋友关系。后来呢也是通过虚构家里人生病等等的一些事由来骗取了被害人吴先生高达人民币160多万元。 这个骗的数额比较高哈，因为我们在前两天节目当中呢，你也跟大家介绍了一起，也是这种编各种理由，什么家人生病啊，有出事儿啊这样的情况。那么那起案件才骗了16万，这起案件是前两天我们讲的那起案件的10倍哈。但是160万怎么会骗得了这么多呢？ 主要原因啊，还是因为这个被害人吴先生太轻信这个本案的这个被告人张某了。两人在这个网络交友过程当中呢，被害人吴先生甚至都没有弄清楚对方的真实的性别，然后就轻信对方，跟他建立了男女朋友关系。那么在这种婚恋过程当中呢，事实上有时候就是会让人失去这个理性的一些判断，因为两人觉得有这种男女朋友的关系，婚恋的关系，所以说呢也是出于一种帮助也好，还是出于一种同情也好，这种心理，然后被害人吴先生呢就相信了这个张某编造的这个谎言，就不断的给张某这个提供这个钱款，帮助他家里人治病啊这些情况，然后最终呢是骗取了160多万元。 那后来是怎么案发的呢？ 被害人吴先生呢也是跟这个张某联系，因为他可能也是要进一步的这个联系和见面。当然呢，张某的这个骗局肯定是只能在线上才能得逞。 对， 一旦转移到线下就必将东窗事发。 对， 肯定会露馅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吴先生就发现自己可能是被骗了，对方迟迟推脱见面。 这里再问你一下，因为这起案件这个被告人啊，这个就是姓张的这个人，他用的是自己女朋友的微信号，那么他女朋友就不用微信了吗？他女朋友知不知道自己的男友用他的微信号来骗人家钱呢？ 他女朋友是不知道这个情况的。被告人张某呢，他也是利用一些间歇的这个机会，然后通过他的微信来跟这个其他被害人进行联系。而且在这里呢，就是这个张某在事发之后呢，也曾经跟这个马某说过，就是他想让马某呢帮他去跟警察说谎，来隐瞒这个事实。但最终呢，就是作为本案证人的马某呢，他是跟公安机关呢如实供述了这个作证，然后把这个情况呢如实的向公安机关说明了。所以说这个张某啊，他事实上是利用这个 马某呢， 马某就是这个女朋友是吧， 对对对，利用他女朋友这个比如说不用微信的时候啊，或者是有什么其他这个合适的机会，然后来利用他的这个微信。 这起案件他从诈骗手段来看并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是吧， 对 啊、只不过他是用了他女朋友的这样的微信。那么这起案件又能够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这个案件呢是能够契合我们在之前发布过程当中的有一种特点叫改名换姓、瞒天过海、事实上呢他这个不仅仅是虚构这些家人生病等等的事由，他连自己基本的这个性别都是虚构的、 对对，因为实际他是个男的嘛， 对对对对，事实上是一个男性在欺骗男性，所以说这个也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对，这更能够凸显出啊这种网络交友的虚拟性。 对， 因为你不见面的话其实也不知道跟你聊的这个人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对 是吧，那这更要提醒大家在这个交友的时候，尤其是这种抱着这种恋爱呀、结婚啊为目的交友的时候更需要来注意了。这起案件数额很大，这个160万，但实际上呢我们在这回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新闻通报会上，这起案件并不是诈骗数额最大的。 对， 那么有一起案件高达这个400万之巨，哎，那这起案件又是怎么回事？怎么就一下子骗了400万块钱？哎，您呢把这个情况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本案呢，被告人江某某，他总共作案是3起。 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他是男的， 男的 是男被告人。2016年7月到2018年9月，也就是在长达2年左右的时间内，江某某呢认识了一位姓康的女士。然后与他建立了恋爱关系。 这个不是在网上认识的是吗？ 对，这个是有这个面对面的这个婚恋关系、他们在这个谈恋爱期间呢，这个被告人江某某然后以这个谈婚论嫁骗了康女士的父母钱款。 那他一般都是用什么样的理由骗的呢？ 首先这个江某某就利用了这个康女士父母对他的信任，虚构说要帮被害人还房贷，还有呢自己公司资金周转需要用钱，这些事由，然后来骗取被害人的钱款。 那这400万怎么会一下骗这么多呢？ 江某某他最主要的还是编造自己有公司、公司资金需要周转。刘女士和康先生呢也是出于对女儿的一种爱，然后想帮助这个可以说是未来的女婿来经营他的事业，所以说呢他们也是把这个可以说是倾囊相助吧。 那这起案件前前后后骗了400万，这400多万是不是也不是这种一次性骗来的？是不是也还是这个分批或者说找不同的理由一点点骗的？ 对，是的，他不是一次性骗取的。但是呢在本案当中呢也是有那么几笔大额的钱款，因为它涉及到公司运营周转呢，一般来说就不会是几千几百的这种小数额的，所以说他最主要的几笔钱款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额的，也是分几次来骗取的。然后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当时被告人江某某他是对这个诈骗的事实是予以否认的，所以说他当时提出的一个辩解呢，就是说我也替被害人这边有一些还款，或者说我们两个人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呢，我也给对方出过一些钱款。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认为呢，就是在被告人少部分少量给被害人还款的情况下，事实上他是不能够否认这个诈骗事实的存在的，因为他事实上是在骗了别人的钱，用对方的钱来还给对方。事实上这个整个这个行为本身都是一个骗局。 对，他还的钱其实也是他骗的钱。 对，像这种少量的还款一般来说也是被告人就是拖延或者是隐瞒，给自己整个骗局就是营造一个更合理假象的一种手段。所以说我们呢还是不能以说这个被告人有给付过被害人钱款的行为然后就说他不是诈骗，一般来说我们也不能这么认定。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也提到这个被告人姓江的这个人，他不是说自己开公司嘛，是吧？ 对， 比如需要钱呐、什么资金周转啊，什么贷款啊等等等等啊，他真的有这么一个公司吗？他真的用这笔钱来经营公司还贷款了吗？ 这个就是本案 之所以诈骗成功的，我觉得是最关键的一个点。 嗯， 事实上这个姜某呢也没有经营这个公司，他编造的这些理由都是虚假的。 哦， 在这种情况下呢，被害人康女士包括她的父母， 嗯， 事实上是对她有一种轻信吧。我们说这个被害人呢给他资金，给他尤其是这么大额的资金，事实上还是应该有一个相对实地的考察， 但实际上没有考察过。 对，所以说还是非常轻信这个姜某某的。 嗯， 啊，再加上呢姜某某又采取了这种小部分还款呀之类的这种行为，然后采取这种拖延战术吧，应该说。 嗯嗯， 所以说就把他这个迷局吧，应该说是编织的更加真实了。 那下面您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起案件最终法院是做出了怎样的判决呢？ 法院呢是综合考虑的全案的犯罪事实还有各种量刑情节， 嗯， 最终对姜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 嗯， 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万元以及责令退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截止到这起案件宣判，这400万退回来了吗？那他到底用这400万干嘛了呢？ 被告人姜某某呢，将这些钱款呢，都是用于个人的这个消费，挥霍，完全没有用于他跟这个被害人所编织的这些理由当中。 那么这起案件呢，他并没有通过这种网络来进行哈，和我们之前所讲的几起典型案件不太一样，并不是通过这种网络交友啊、网络游戏呀、甚至是这种主播打赏的方式啊，双方认识在一起的。那么这起案件，您觉得他是现在这种线下的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这种诈骗的类型、诈骗的手段，但是现在还是会有人上当受骗，那么您觉得问题在哪儿？ 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啊，我们还是得放在被害人这一方。 嗯， 就是任何高明的骗术呢，我觉得都躲不过一双慧眼。进行这个婚恋交友过程当中啊，事实上就是应该擦亮双眼。比如说被告人对你这个提出这个钱款需求的时候，那么我们事实上应该做一定程度的核实。 嗯， 比如说这个被告人姜某某说的我运营了一个公司，那么你在婚恋过程当中呢，事实上你提出来说我去到你的公司看一下 看一看，对， 也是非常合理的一个要求。 没错没错， 如果说这个被害人这边能想到这层，做到这层的话呢，事实上能够更早的发现这个骗局。 嗯， 那么如果说在婚恋交友过程当中呢，你提出了一些合理的要求，对方呢不停的拖延，不停地找各种理由进行推脱，那么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事实上就应该提高警惕，这个事情到底是真是假，还是应该。 那么今天最后啊，请到这个高曼杰跟大家介绍另外的一个案子。这个案件当中，这个最终啊，诈骗的数额也并不低，达到了131万之多。而且呢，这起案件是和这个顺风车哈有着直接联系的哈。那么这起案件又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就和这个顺风车拼车能够关联在一起？您把这起案件这个骗子啊骗人的这个经过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本案的被害人刘女士呢，她是通过这个顺风车软件打车的时候认识了被告人葛某。 那姓葛的这个人是司机吗？ 对，是的，对，是顺风车司机。 嗯， 然后李某呢是打顺风车的时候两人认识了，他们呢就是在一起拼车过程当中呢聊天。 嗯， 当时呢被告人葛某他是处于一个为这个高利贷焦头烂额的一个状态，经济条件啊、经济纠纷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 嗯， 李女士呢在跟他这个聊天过程当中啊，可能就透露到了自己的工作状况啊，包括经济状况啊，可能还是不错的。被告人葛某呢就迅速的抓到了这个关键的信息。被告人这个葛某呢也是给自己打造了一个这个谈吐不凡的这样一种状况，然后也是非常注重外表的。通过这样一种包装呢，他就很快的跟这个林女士呢两个人就熟悉起来了。 哦， 后来呢在他们私下的这个交往过程当中，这个葛某也是表现的无微不至，然后给自己也虚构了这个成功商人的这个身份，所以说很快呢他也就俘获了这个林女士的芳心吧。 那问题是在于，那既然您是一个成功人士啊，既然这个经济条件很好，那干嘛非要来开顺风车来谋生呢？我们这位林女士她就没有就此产生一点点怀疑吗？ 这个问题上也是本案应该说是诈骗成功的一个关键吧。 嗯， 这个李女士呢也是比较轻信这个葛某，也是只是通过一个表面上的一个判断来和他这个口头语言表达上的一些东西，然后来进行这个交往和这个判断了。按理说我们从这个正常的逻辑来分析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行不通。 对， 但是 对， 但是在婚恋交友过程当中呢，可能还是会容易轻信对方吧。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到底这个姓葛的这个人是怎么骗的？怎么就骗了130多万？他这个骗的理由手段啊，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葛某呢也是编造了各种各样的理由，他首先是给自己编织一个成功商人的身份嘛，所以说呢，他就以这个成功商人身份，接下来做生意需要钱款为由，然后向这个李女士借款。这一点呢是需要钱款数量比较大的，然后其次呢也是给亲属看病，这些呢应该也是我们在婚恋交友过程当中一些比较常见的诈骗事由了。多次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的方式呢来骗取被害人李女士总共131万余元。 那后来李女士怎么发现这人实际是个大骗子的？ 被害人李女士呢后来也多次向被告人葛某索要钱款。但是呢被告人葛某都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推脱，比如说葛某采取这种承诺领结婚证的方式，来这个骗取李女士。他还表示呢要承诺卖房还款，同时呢也对这个被害人李女士进行了少量的还款，还给她书写欠条等等的这些方式呢拖延这个还款的时间。但事实上呢，被告人葛某主观上并没有这个归还被害人钱款的意愿， 这样的一个骗局就圆不下去了。 对， 谎就圆不下去了。 对， 最终啊就有这个露馅的这一天。那这起案件后来海淀法院是做出了怎样的判决？ 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葛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罚金人民币12万元，责令退赔损失。 对，您刚才也提到哈，这起案件当中这个林女士经济条件是不错的，收入也不错，而且学历呢也是不错的。按理说呢，像这样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呢还有在这个事业上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人呢，至少会有一个理性的判断。但是她结果恰恰啊就被这种其实很容易被识破的谎言就蒙蔽了自己的双眼。那您觉得这个就是在恋爱当中啊就容易会出现这个丧失了一些本来应该有的这种基本判断的情况呢，才最后让骗子得逞的？ 我们觉得呢，在这个婚恋交友过程当中啊，我们通过看被害人的一些状况，能够发现其实很多被害人还是很容易在婚恋交友状态下轻信这个被告人的。您看这个李女士呢，她是通过顺风车认识，也是通过对方的这种口头的表达就轻信了对方的这个对自己身份信息的一些描述。也是同时呢也是疏于警惕吧，因为我们不管呢对对方的身份是否真的认可，但是我们觉得还是对于提出钱款这方面来说还是应该慎之又慎的。 通过今天的节目以及通过前两天的节目啊，请到这个高满杰呢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好几起涉及到婚恋交友的这样诈骗的案件哈。我们也做了很多方面的提示。那么您呢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啊，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啊，我们的网友们，我们的听众们在这种婚恋交友的时候，那么尤其是通过这种网络哈，认识这样朋友的时候，到底有哪几个方面来格外的来留意？您简单说两句就可以了。 好的。我觉得首先呢，在思想上还是要提高警惕，要重视这件事情。我们不管是在什么样状况下认识的对方，我觉得本着对自己和对对方尊重的这样一种态度呢，我们都应该提高这种谨慎的意识。不管是对方如何描述自己的身份，描述自己的背景和家庭，我们都应该去进行一定的核实。其次呢，还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提前一定要谨慎。如果说涉及到钱款甚至是大额钱款的往来的话，一定要谨慎，一定要去核实这个是否真实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我们也避免呢因为这个轻信对方而上当受骗，遭受财产损失。